他晚上一回到家，就从钱包拿出钞票，先用自来水清洗，然后放到锅上蒸，弄得干干净净，再装回钱包。如此荒诞的事情，谁都会当作天方夜谭，但江沃知道，有些强迫症比那更严重。左文颤声问：“你觉得可笑吗？”江沃摇摇头。刚开始，我真的被他吓住了，那副场景太诡异。发生这些事，也许和苏峰塔没关系，是冯昌的工作压力太大，碰巧罢了。江沃仰靠在椅背上，吸了一口烟。没那么简单，你想想看，上次在你家，他流露出的疑虑，那件龙袍，他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左文忧心忡忡地说。江沃吐出一口烟雾，目光投向天花板。冯琛出现了排外情绪，而要排斥的当然是他江沃。左文，你愿意和我商量这些事，我很高兴。冯琛有点儿，怎么说呢，其实冯琛一直对我不大服气。江沃笑了一下，上学的时候就是这样，直到我们参加了成人礼。江沃轻描淡写地说起了往事。左文不禁打个寒颤，仿佛回到黑暗的地底，感到胃部一阵痉挛。冥冥中，他似乎抱住了那具骷髅，骷髅的眼珠透过黑暗瞪着他，骷髅的嘴唇鲜润丰满，露出一丝笑容。其实那骷髅从来没有离开过他。江沃递给左文一条手帕，左文清了清嗓子，接过手帕擦拭额头。他用一种冷冰冰的语调问道：在那个成人礼上，你是不是把心底所有的秘密都说了出来？江沃反问：你呢？最黑暗最肮脏的秘密全都告诉同伴了吗？左文的目光掠过江沃的娃娃脸，黯然低头。江沃摆摆手说：不要扯那么远，解决眼下的问题最要紧。他把烟蒂扔进烟灰缸，喝了一口水，接着说：我本来应该更强硬地反对你们结婚。 什么？ 左文看着江沃：你们结婚以后，冯琛的排外心理更强了，而我是外人。江沃的视线在左文脸上飘动，冯琛再怎么变化也会顾全大局，何况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个道理冯琛还是懂的。道理都懂，关键是理性能否支撑。江沃起身在房间里踱了几步。记得当年的誓言吗？人世太长太冷，独自一人是没办法走到头的。左文深吸一口气：也许你觉得他把我们隔离了，可是在大潮里我们仍旧是同伴。江沃笑了：说得好，大潮，哼，你们的婚姻是小潮，咱们三人是大潮。左文勉强笑了笑。江沃忽然转变话题：冯琛是不是想把苏峰塔直接除掉？左文愣了一下，一半思绪还在大潮小潮上纠结，另一半思绪被江沃拽过来：他说过。那他想见苏峰塔吗？江沃问。不可能见的，左文说。冯琛本来就有些自闭，说句难听话，如果不是他主动回家，平时我想见他一面都挺不容易的。冯琛的专注力让人钦佩，江沃意味深长地说。那你觉得该不该除掉苏峰塔？左文的眼睛在灯影下闪烁着。江沃思索着说：苏峰塔在挑战我们，却是明暗交替，我到现在还不能肯定他到底想怎么做。那就干脆解决这个麻烦，一了百了，左文说。当年我们了解他，如今却未必。这些年他越走越低，滑到了人世下游，而我们越走越高，到了人世上游。 就在我们冲击潮流时，他却有的是闲时间抽丝剥茧。如果他把我们做的事都想通了，他就探到了我们的底，可我们探不到他的底。那还等什么？左文急迫地说，随便安排一场车祸，或者放一把火。冯琛也是这个意思，弄死苏峰塔比踩死一只蚂蚁都容易。但你别忘了，苏峰塔有备而来，一步一步都经过计算，不排除他暗中与警察合作的可能。他什么证据都没有，仅凭猜测，警察又能怎样？所以他故意刺激我们，打草惊蛇，逼我们犯错。眼下可不比当年，现在咱们各自占据着庞大资源，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要因为选择多，就以为得到的全是好处，其中还有许多坏的选择等着咱们，必须更谨慎。尤其不能把警察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左文沉默了，江沃问，你还记得当年的牛福吗？有点印象。左文抬起脸，苏峰塔联系他了？不清楚，但牛福已经不构成威胁。为什么？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的小说《完美罪恶》，欢迎您继续收听。 六年前，牛福带人追捕逃犯，一个逃犯打伤了牛福，子弹射在后脖梗，虽然没死，人已经废了。左文有些惊讶，你一直在关注他？当然。江沃牵了牵嘴角，那现在苏峰塔已不是当年的烂草棍，如果铁了心和警察合作，一定想得出办法。总而言之，我们要保持水面平静，别被那根烂草棍搅乱，因为不值得。江沃眯缝着眼睛望着窗外的天空，喃喃地说，他原本是一滩烂泥，现在被甩了起来，砸到墙上，也能像花朵一样绽放。江沃，你还有其他想法？左文意味深长地问。苏峰塔和红耶是同父异母兄妹，他又爱着张盼雨，这么有趣的关系，我想利用一下。那就不动苏峰塔了？暂时不动。而且，江沃顿了顿说，我要给他找个女人。给苏峰塔找女人？左文愕然，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苏峰塔是我同学，又是好朋友，我理应关心他的感情生活。江沃的唇角泛起笑意。也是啊，他一无所有，半死不活地混了这些年，也该有个寄托了。张盼雨永远不可能跟他在一起，他早该明白这一点。照我看，他连一只狗都不如。左文冷笑道。此时天色渐暗，窗外的树木静止不动，迎接着黑夜的降临。江沃闭目养神，良久，他说，左文，你的任务就是照顾好冯琛。要不要我帮你找个精神科医生？左文一惊，没那么严重吧？别担心，精神科医生不是只用电棍的。江沃的手指轻扣桌面说道，抑郁症患者会转化为狂躁症，任由它发展下去，即便不自杀也会产生罪恶妄想。日常生活的小小过失都像是犯了大错，认为自己将受到惩罚。左文脸色煞白，呆呆地坐在椅子上，一只蛾子从眼前飞过，不断撞击着窗玻璃，发出单调的嘣嘣声。江沃站起身，来到左文面前，伸出右手按在他肩膀上，缓缓地说，你做好准备，以后会更辛苦。究竟什么地方弄错了？ 左文扬起脸，目光直直地望着江沃。要说病根在哪里，我认为还是因为你们结了婚。江沃一脸凝重的表情。 不， 左文轻轻吐出一个字，深深地埋着头。良久，他起身说，我该回家了。江沃若有所思地看着左文，或许为了让气氛变得轻松些，左文走到门口回头问，你想给苏风塔找什么样的女人？当然不能随便找个人欺辱她。江沃笑道，我真有点好奇啊，想看看苏风塔那种货色，有哪个女人肯让她爬到身上。左文发出恶毒的笑声。翻修了一半的苏家老院停工了，主屋的屋顶加盖了防雨层，免除了下雨漏水的困扰。至此，苏风塔要求施工队撤走，理由是他们不好好干活，就知道打架。施工队离开前，遵照江沃的吩咐把院子收拾平整，原本挖得乱七八糟的坑穴填满，并且种了几棵树，还顺便把院门换成了红漆铁门。苏风塔坐在寂静的屋内，望着窗外。江沃不会甘心的，在苏家老院没有找到他想要的东西，他会继续向张盼宇和红耶下手。苏风塔渐渐明白，江沃死盯着张盼宇不放，原因仍然是他父亲当年留下的问题。江森阳十几年前设的局，到现在也没有完全破解，否则江沃就不会四处乱撞。苏风塔拿出一张名片，低头审视着。一个月前他去看望牛福，遇到了那名女警察。起初他以为是牛福的家人，身着便装，约莫40岁出头，显露出不同寻常的英气。你是谁？女子率先发问。 我是牛警官的犯人。 苏风塔面无表情地说。女子上下打量苏风塔，旁边有人说， 他来过三次，每次都带礼物。 女子看了看病床边的水果，忽然感到一阵难过，那些东西牛夫已经吃不成了。旁边的人继续说道， 老牛认识他，见他还笑呢。 这是苏风塔没有被赶走的原因。 是吗？ 女子有些惊讶。 牛哥很久没笑过了，要不我也奇怪吗？ 那人叹口气。你叫什么名字？女子转过脸。苏风塔。 哦，原来是你。 女子轻轻点了点头。 我叫李珍，是牛警官的同事。 护理人员出去了，病房里留下了苏风塔与李珍。苏风塔的目光转向牛福，牛福的脸庞微微浮肿，眼睛闭着，嘴唇紧抿，几根管子从被子下边延伸出来，连接着不同的仪器。恍惚间，苏风塔又想到了当年的张盼宇。子弹打在脑后。李珍望着昏睡不醒的牛福。 我听说了，凶手抓住了吗？ 苏风塔问。 抓住了，可老牛他。 苏风塔注视着李珍，李珍低着头，神色有些悲伤，但难以掩盖那份坚毅和果决。苏风塔完全相信，有罪的人即使钻到海底，也会有牛福、李珍这样的人一步一步追踪而去，将其绳之以法。李珍坐到病床边，轻轻拍抚着牛福的胳膊，抬脸问苏风塔，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没多长时间。 我以前听老牛提到过你。 哦， 当年的案子挺特别，也挺轰动。 李珍平心静气地说， 老牛写的报告专门指出你在保护一个女孩，可惜一直没有找到那女孩，最后的线索在江南市断了，所以在证据链条上那件事的责任在我，如果我早配合牛警官，情况会不同。我听他说过，可惜都过去了。李警官，我现在挺好的， 苏峰塔打断了李真的话。真的好吗？李真打量着苏峰塔。你的腿怎么了？ 啊，干活的时候弄伤了，小毛病。 苏峰塔轻轻拍了拍膝盖。也没成家，李真问。苏峰塔笑了笑， 女警察到底和男警察不一样，更有人情味儿。 老牛也有人情味儿，李真说道，但从不轻易表露。苏峰塔看了李真一眼，点点头， 人有时候不得不把感情埋起来。 虽然老牛现在成了这样，可我相信他心底最放不下的还是当年发生的那一系列案件。你妈妈出事以后，老牛认为那是全部事件的核心，只要解开这个结，案情就会峰回路转。 孙刘花吊死在阁楼上，被发现时死亡时间至少超过了七天。 那件事我知道， 苏峰塔轻声说。 老牛对于猫被踩死这个细节特别关注，那也是你妈妈遇害的最大疑点， 李真说。 可是他调查的嫌疑人都有不在场证据，也找不到其他作案动机，而且那段时间因为你的逃亡，你妈妈的精神处于崩溃边缘，她先是替你顶罪，又在院里焚烧东西，再加上你爸爸的死，左邻右舍都对你家有偏见，即使有什么异常情况也没人愿意管。 尽管老牛做了大量的走访工作，仍没有收获，再加上当年刑侦手段比较落后，使得案情无法突破。 嗯，我都明白。 苏峰塔点了点头。 下集当中，在苏峰塔的指挥下，阿伟顺利偷到了四毛兄弟藏起来的宝贝。可四毛兄弟似乎知道了是阿伟做的好事，要找他算账。阿伟只好来向苏峰塔求助。苏峰塔让阿伟去把这些宝贝卖给他曾经的老板冯琛。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周六日晚八点，声音工坊。 法律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其实就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一部影视作品的片段， 你已经经历，因为只有我自己。 一句流传下来的格言， 宪法给我们的是一个罗盘，而不是 迟到的正义非正义， 都会折射出法律的点滴光辉。今晚拍案20点，与您一起分享法律的细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成王败寇，佯算阴谋，看帝王将相，翻云覆雨定乾坤。恩怨情仇，功名利禄，品江湖豪杰，刀光剑影照丹青，展现历史画卷，纵览天下大事，读史有学问， 每天中午12:30到1:00，敬请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15块钱的选择是什么？ 片1/4烤鸭可以做顿烤鸭饭， 买1000多肉可以炸一碗肉圆子， 吃一头野生海参啊，可以摊个海参鸡蛋饼。 俗话说啊，吃4条腿的不如吃2条腿的，吃2条腿的不如吃1条腿的，吃1条腿的呢不如吃没有腿的。与家禽牲畜相比呢，没有腿的海鲜啊，则是营养家们更提倡的高蛋白食材。而海鲜当中贵为海底人参的海参，当然是不可多得的食补佳品了。 没错，那今天想够月末冲量，让您花15块钱都不到的代价来品尝一下一级品的野生海参的活动，听到了您就一定要把握住了。来自于地中海的淡干野生海参，不要1999元一盒，也不要699元的单盒裸价。最后一天的月末冲量，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3盒送一盒，划到每盒只要524块钱，每根野生海参连15块钱都不到。而且订购成功，还有一套价值398元的锅具3件套免费赠送。不过提醒您，这是本月最后一天的活动了，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提到淡干海参啊，一定要说明一下，鲜芋仙呢是属于一级品的淡干海参。 嗯， 国家规定含水量必须要小于或等于12%，也就是说，您拿到手的每一头鲜芋仙的海参就像干木耳一样，虽然只有200克，但却有40头左右。 哇， 这1斤泡发之后，至少是可以得到3斤左右的海参食材。 嗯， 那是通过现在工艺处理过的高档食材，与菜场里的青菜、萝卜可是不一样的哟。 对呀，别说是淡干海参了，就是干木耳、干香菇也不可能按斤称的，更何况是淡干的野生海参了。现在起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4盒将近180多头的淡干海参，要是隔一天吃一头的话，可以吃上整整1年的时间。 是 划下来这每根连15块钱都不到，而且还有一套锅具3件套免费赠送，汤锅、煎锅、炒锅，标准尺寸正规锅具，让您的厨房生活更加的丰富。活动至此一天，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1378的朋友说，这15块钱都不到就能吃到野生海参了，那还等什么呀，肯定是要订购啊。还有5936的朋友也说啊，这个现在呢哪里花钱花不到15块钱啊，就看着花的值不值了。吃海参呢还是野生的，那肯定是要比鸡鸭鱼肉要高档了。 其实说白了，咱们老百姓吃海参不就是冲着营养吗？什么甘氨酸啊、谷氨酸啊、精氨酸、赖氨酸、苏氨酸等等，光氨基酸就有16种了。这要是您在普通食材当中，肯定是享受不到的。 是， 但现在起，只要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花15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品尝到每100克鲜芋仙海参当中的53.6克的氨基酸和73.1克的蛋白质，以及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等各种的稀缺营养物质，让您吃到的每一口海参啊，不仅是美味，更是满的营养。40071061084007106108。 导播提示啊，目前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是全部满线了。手机尾号0935442857510的朋友呢，都是刚刚订购成功的。还没打进热线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呢今天是月末冲量的最后一天了，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7996元的4盒鲜芋仙一级品野生海参活动